要发吗？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随着气温上升，午后的能见度较早上是有明显改善的，空气质量也还不错，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午后的西部、北部地区有降水，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开始呢，会有持续的冷空气活动了，天气放晴，秋高气爽，对于节前的交通出行非常有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大风，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1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东二环北向南方向，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车多，东三环的国贸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和外侧车道各有一起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受到玉泉营桥区车多影响，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南向北，南三环的右安南桥到玉泉营东向西，目前都是持续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女性压力的增大，各类乳腺疾病高发，乳房胀痛、乳房肿块、结节、溢液，这些情况的出现你都引起足够重视了吗？定期的乳房检查该怎么做？您知道该怎样预防乳腺疾病吗？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外科主任夏仲元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乳腺疾病如何早诊早治。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这里。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外科主任夏仲元主任医师。您好，夏主任。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性朋友可能最常遇到的一些尴尬问题，那就是乳腺疾病这方面的情况哈。我们先来说一说吧，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女性的乳腺疾病真的挺高发的，和哪些我们现在已知因素有关系呢？ 确确实实啊，乳腺病现在特别多，成年乳腺病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其实原因是很多的，特别是跟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关系。 好比说我们的饮食问题也许不太在意，但是为什么好比说乳腺癌现这么多呢？过去在欧美发达地方，或者就是说其他的欧美国家比东方比中国乳腺癌是发病率多的，现在我们就是饮食结构高热量快餐等等，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所以如果饮食上我们是比较高油高热高能这一类，已经和过去我们说欧美的一些饮食习惯越靠近的话， 对，饮食习惯已经接近了，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概率就会高一些。 对对对，得乳腺病的人也多了。还有我们的那个生活压力，我们的生活节奏现在越来越快，尤其是大城市年轻人现在生活压力啊，各方面的精神压力啊都很大，大家紧张焦虑的比较多，这样的话情绪对乳腺病的影响是更大的，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 那这个情绪可能有您说的焦虑压力啊，可能也有这个我生气了脾气不好的这种，就是总之呢，就是可能是一些我们说负面的情绪，它都会伤到我们的乳腺，对不对？ 是的，情绪因素对乳腺是一个，我们经常说情绪，乳房是情绪的镜子，如果是情绪不好了，心情不好了，压力大了，乳房有时候就能感受得到。 那是不是您在临床问诊的时候也会问患者说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 是啊，我们要是乳房病来看，尤其是乳房疼痛，我们经常会问他两个问题，一个是最近是不是有没有心情不好啊，压力大呀，还有一个呢就是会不会最近比较劳累呀，这是两个方面经常问病人的问题。 所以压力大，情绪不太好，这些也是导致乳腺疾病高发的其中一个因素了。 是的， 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遗传因素了。遗传因素好比说家里有母亲姐妹有乳腺癌，特别是就是乳腺癌基因突变的携带的人，这样的发生率会高一些。当然除了癌症以外，除他的一些良性病也有一些关系。 这个临床上我们说比较常见的哈，除了乳腺癌之外，还有哪些是常见的这个乳腺疾病？ 乳腺疾病其实最常见最多的是一个乳腺增生， 老百姓乳腺增生， 对，老百姓都知道的，有成年人60-70%的人这一辈子都会有个乳房疼痛的经历。这是最常见的乳腺问题。 这个名叫乳腺增生。 乳腺增生。还有呢，好比说也很常见的就是乳腺结节。乳腺结节也是很多的，而且是特别让人纠结的。包括它是不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要不要切呀，乳腺结节是一个特别让人纠结的问题。也是病人来看的特别多的。 当我们做体检也好，或者是因为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去医院做检查也好，看到上面写着乳腺结节，这个结节后边是不是可以带一个括号，它既包括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恶性的？ 是的，乳腺结节它不是一个病，它是很多乳腺病 一个 共同的一个表现。所以见到乳腺结节，不论是病人发现还是医生发现这个乳腺结节，都首先要考虑除外乳腺癌， 先把最可怕的这条， 对，最不好的我们先把它排除掉。 这要是排除掉这个癌了，是不是其他的都相对来说 要好一些， 好办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的，那看得出来，由于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吧，导致现在女性患上乳腺各类疾病的这个我们说概率哈，真的是高发了。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从预防以及早诊早治的角度来进行这个攻克它。不是说这个几级预防几级预防吗？甚至呢，我们也说生活当中有很多早期信号，毕竟乳房长在自个儿身上哈，您得自己来及早的发现。可是这个方式和方法可能也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夏仲元夏主任给我们的具体来聊一聊哈。好，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就是乳腺疾病如何早诊早治。当然了，我们都希望它是良性的，是可治的。但万一真的是乳腺癌的话，我们又该怎么样的来正确面对它呢？大家关于乳腺疾病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 您可以随时来和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外科主任夏仲元主任医师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我们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6515-0833。 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当然啦，参与我们的节目呢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哈。我接下来要说今天上半段我们的互动问答题目啦，您请听好。这个体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乳腺结节，刚才也提到这个乳腺结节啊，有可能是良性但有可能是恶性的，那怎么办？为了防止它癌变，我们要不要把它都切除掉呢？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的题目，体检发现乳腺结节，为了防止癌变要不要都切除掉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想要了解奖品详情，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菊粉，菊花的菊，粉红色的粉，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今天北京儿童医院天坛诊疗中心正式挂牌，标志着北京市属医院紧密型儿科医联体开始启动运行。这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为有效解决北京市儿童专科医院人满为患，合理利用儿科优质资源，让更多患儿能够就近就医而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北京儿童医院世纪坛诊疗中心、首都儿科研究所朝阳诊疗中心将于9月29号开始正式运行。北京儿童医院天坛诊疗中心将于10月6号在北京天坛医院新院区开诊。据了解，北京市属医院紧密型儿科医联体正式运行之后，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这两家儿童专科医院派驻儿科主任以及业务骨干到北京天坛医院、北京世纪坛医院和北京朝阳医院探索儿科跨院层级诊疗，重点探索品牌、管理、服务、学科四个方面的机制创新。近日，北京医院互联网医院率先建成，成为了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诊疗、远程医疗等管理办法出台之后，北京地区的首个三甲医院互联网医院。患者可以手机上下载掌上北京医院的 APP， 通过图文咨询得到健康咨询、就诊咨询、慢病随访服务。常见病和慢性病复诊患者通过视频门诊复诊，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三甲医院专家的医疗服务了。该互联网医院还开展与基层医院之间的远程会诊、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影像诊断、远程病理诊断等业务，推动分级诊疗。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女性压力的增大，各类乳腺疾病高发，乳房胀痛、乳房肿块、结节、溢液，这些情况的出现你都引起足够重视了吗？定期的乳房检查该怎么做？您知道该怎样预防乳腺疾病吗？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外科主任夏仲元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乳腺疾病如何早诊早治。 再带上地图。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外科主任夏仲元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乳腺疾病我们如何做到早诊早治。上半段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是说，体检发现乳腺结节，为了防止癌变我们要不要都切除掉，以防万一呢？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当然了，其他方面的乳腺疾病的咨询您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手机上可以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我们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好，我们来看看网友春华秋实的提问哈，他说怎么判断说这个发现的乳腺结节它是不是乳腺癌呢？他听说一种说法， 说这个手摸一摸捏一捏疼的它不是癌，癌一般都不疼，这种说法靠谱吗夏主任？ 他答的还是比较靠谱的。 哦， 一般因为大部分的乳腺肿瘤尤其是早期都不痛的，我们医学上叫无痛性的肿块，乳腺癌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就是个无痛性的肿块。当然如果是到晚一点它也可以疼，也有极少数会疼的。 哦， 但是大部分都不痛，他答的基本上是正确的。 基本上是正确，尤其是比较早期的乳腺癌， 对， 这个我们说发现的一个结节的话大部分是不疼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坏家伙，他总是没有什么信号偷偷的来，对不对？ 对，有的人就觉得又不疼又不痒，又不影响我的生活，有的时候就容易大意了，有的人就没有，对，不当回事，没有及时去看，到再来看病的时候隔了半年啊什么，哎，一下， 您自个儿不好判断哈，真的就是越是不疼的那种您反而越要引起重视。 确确实实越是不疼越要警惕。 好嘞。 特别是单个的肿块。 哦， 单无痛性的单个肿块，乳房上面就是一个乳腺癌早期的最主要的一个表现。 越是单个肿块的 不疼的， 同时不疼的，满足这俩指征您最好是及早到医院来就诊。其实现在我们说到这样的最怕的就是乳腺癌嘛哈，早期发现、中期发现和晚期发现，从现在临床的各种治疗手段上来说到底差距能有多大？ 它不是治疗手段，最主要是它的预后。 当 治疗手段我们除非是发现很晚的失去了手术机会，否则的话乳腺癌早期啊、中期啊、或者一般我们都会采用手术啊， 化化， 对，手术以后化化疗啊，还有内分泌治疗啊，靶向治疗啊，现在甚至免疫治疗啊，中医药治疗，乳腺癌的治疗手段是比较多，治疗效果也很好。但是哎，它能够活多久，生活质量怎么样，这就取决于你发现的早晚，越发现的早治疗愈后就越 好， 对，就能够有的甚至跟早期的乳腺癌、原位癌做了以后也不需要化放疗了，就没有那么多痛苦了，今后的存活期也许跟正常人一样了。 所以怎么样，咱们还是要谨记一条的，就是即使得癌最它也没有那么可怕，重点是要尽早的发现它，毕竟现在像您刚才提到了那么多种治疗方法哈，早期对他来攻克的话肯定是效果更好的，甚至和您不得癌正常我们说这个寿命可能也是差不多的。 是的 啊，所以说这个生活质量怎么样哈，还是要看您早期对他是否有一个足够的重视。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如果您发现的有这样的结节肿块啊，第一时间单个发生的，诶，就那么一个，而且它不疼也不痒，这种症状反而提醒您咱及早到这个医院来就诊。就是其实挂这个什么什么科的号是不是有一些讲究，越专业一点的我们说什么是乳腺外科呀，还是什么科比较合适？ 是看医院，各个医院的设置不一样。大一点的医院有乳腺外科，有的医院呢在普外科，也有的医院呢在乳甲科等等，就是各个医院看各个医院的设置，大部分是在乳腺科，要独立出来就挂乳腺科，也有乳甲科， 这个是 乳腺跟甲状腺经常在一起，乳腺跟甲状腺外科，也有的在普外科等等。 也就是说第一时间咱们越专科医院就诊，那个专科科室就诊那是越对位的哈。 对，我们医院除了西医外，我们中医外科有乳腺专病门诊。 哦，那个就我们说更专业了。好，再来看看网友的提问，才二十出头就查出来乳腺增生，他想问问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病啊，需不需要治疗呢？ 确确实实现在到我们那来看病的年轻人很多 啊， 过去乳腺增生中年人比较多嘛，现在年轻人是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都很大的，所以病人来说，哎呀，我这么年轻怎么就乳腺增生呢？这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他们的压力有的时候比年龄大点人更， 哎呦，更大， 面临的生活上的压力更多，所以也难免不得乳腺增生。 是这种情况。 乳腺增生，我们说它算是怎么样的一种病？这个跟癌之间有啥联系吗？ 哎呀，这之间其实是完全不 没有联系的啊。 没有，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关系。 好， 乳腺增生它是女性的乳房啊，它是在生理周期每个月它都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随着激素水平的变化呀，它的乳腺的细胞、乳腺的导管在激素刺激几下，激素分泌多的时候，它也会相应的变大。等到激素就是水平开始下降的时候，性激素水平、雌激素水平下降的时候，它又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就像月亮一样有阴晴圆缺每个月。但是如果是你刺激它情绪因素导致内分泌有些失调等等，它这种肿胀、细胞的扩大、导管的扩大，它就回不去。这就叫乳腺增生。它主要的就会表现为乳房肿胀啊、疼痛啊，有的时候会摸得到肿块呀。月经前 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就是乳腺增生，就是这种情况。 那这种病或者说这种症状啊，您刚才说了它一般是跟压力有关系，而且同时呢可能是内分泌有点失调了。 对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内分泌给它调正常一些，它就好了呢？ 是啊，乳腺病其实不仅仅是增生，很多乳腺病都是由于情绪因素跟内分泌失调两个方面是最主要的原因导致。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内分泌失调好比有些月经不好的，还有一些其他方面一些影响啊，或者做人流啊，或者口服避孕药啊，乳房它都有一些反应。 就是它受体内激素水平的这种变化，可能是微妙的一个小变化，它就能够感应得到。 对， 而且它就会发生很大的反应。 对，乳房也跟那个子宫一样，它能够接受雌激素啊、润激素的刺激。如果是激素水平不正常的，激素水平紊乱呢，乳房它也会有反应。 所以呢，像您这么一说来，它可能不算是个大毛病。 它不是大毛病， 但是 很常见的。 但是呢，这种症状它又能够反映出来，首先说明你压力比较大。这压力一大，就不仅乳腺增生了，我们说没准还跟癌也会挂上钩呢哈。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明您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啊有点不平衡，有点紊乱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是症状比较明显，我们说疼痛的症状、不适的感觉比较重的话，那还真应该对应科室去就诊，不能不管它。 是的，有的人乳房疼痛还是很严重的，甚至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啊、工作呀。一个是乳房疼痛，还有的人呢，他还会同时有一些月经不调，这些经前期综合征的表现。 这应该妇科去就诊了吧？ 通过中药是一般都是综合调理，还有的增生呢，它比较重的还会出现结节，甚至更严重的，如果是增生结节脑不好啊，要做一个穿刺啊，做个病理，它非典型增生，这是属于增生里面的特殊类型，是属于一种癌前病变。像这些情况呢，还是应该通过一些药物的调理、生活的调理，要它控制它，否则持续不好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不好的变化， 对， 原本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我们说不太成事儿的乳腺增生，但是如果您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些刺激的话，它有可能变成乳腺结节，甚至最后发展成乳腺癌，也 是 有这个 可能 的。 对的， 那看来还是得关注起来，不能不当回事儿，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一方面我们自个儿尽量的去放轻松吧，找到一些适合的这种调节情绪的方式。您会给您的患者就是推荐一些什么办法吗？尤其是好用的。 好用的是这样的，一般我们生活上情绪方面就是自己调节了。我们平时会告诉他病人做一些经位，就是经络跟穴位的按摩。乳房胀疼，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还是有一些经络瘀滞的。经络瘀滞，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这一块我们自己学一些经络按摩、穴位按摩，还是有收通经络、缓解疼痛、缓解瘀滞的作用。 这个真的是从中医方面的。 这简便易行， 就是您会告诉他几个穴位， 对， 然后咱们的这样的一些手法， 对， 没事在家自个儿就可以做这个按摩， 对对对，有调整的作用，有帮助。 这个呢，一定是我们要提示的，就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之下，

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明后天呢是由冷空气活动，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良好，空气非常的清新，但是地面北风效应明显，具有一定的降温作用，外出要注意防风，同时适当增添衣物。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地区有小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市气象台目前是发布了雷电蓝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2度。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京市气象台目前是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的18点左右，本市城区以及西部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短时风力较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去车多行驶缓慢路段。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女性压力的增大，各类乳腺疾病高发，乳房胀痛、乳房肿块、结节、溢液，这些情况的出现你都引起足够重视了吗？定期的乳房检查该怎么做？您知道该怎样预防乳腺疾病吗？今天的健康加油站邀请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外科主任夏仲元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乳腺疾病如何早诊早治。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那么任何疾病哈，尤其像这个乳腺疾病，早期它有可能都是一些良性的，但是刚才呢通过这个夏主任的介绍，如果我们发送提问，还有就是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我们的题目是体检发现乳腺结节，为了防止它癌变，我们要 主要是看的是良，首先要必须诊断清楚它是属于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乳腺癌毫无疑问首选手术治疗，要是良性的也看它属于哪种疾病。好比说乳腺纤维瘤，如果是比较大的话可以选择手术治疗，如果是小的纤维瘤或者是增生引起的结节就不一定要手术了。我们也良性的话，我们要看它的结节的大小、结节的多少，有的可以采用手术治疗，有的可以采用保守治疗等等，不能一概而论全部切除。 好嘞，也就是体检发现了乳腺结节，我们第一件事儿要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恶性的话没得说，尽早把它切除掉哈，后续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治疗。但如果是良性的话呢，也要分它良性里边属于哪一类，我们要针对性的来治疗，总之不能一概一切了之，这个是有点我们说太夸张了。好，那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二毛答的是非常的全面和彻底啊，当然了其他的听友也答对了哈。那我们还是要恭喜微信网友二毛答的又快又全面，请您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过来，稍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没有获奖的听众不要着急，因为我们下半段的题目又来了。下半段我们的互动问题是乳腺癌的发生和哪些因素密切相关呢？至少答对三个 至少答对三个哈。我们为您送上的是价值200元、富含益生元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想了解奖品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菊粉”，菊花的菊，粉红色的粉，您就可以了解详细情况了。关于乳腺疾病的相关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过来，热线电话651508226515833，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想要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今天我们正在上面进行视频直播呢。网友把您的提问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回应一下热线上以及网络上朋友的提问。热线电话这位朋友咨询的是，妈妈70多岁了，5年前得过乳腺癌，没有做手术，但是做过病理检查，现在她的各项指标正常，无扩张，吃了5年的叫氟龙吗？这种药，说今年年底停药，想问问还需要做什么后续的治疗吗？夏主任。 是这样的，他因为年龄比较大了，一般我们这个内分泌治疗用5年是可以了，但是也是要看他当时的病理情况怎么样，他当时的乳腺癌肿块有多大，要有的现在后续治疗我们也延长的，这个要跟他的征求他主管大夫，他的主治大夫的意见。后续如果是不用这些内分泌治疗了的话，他有什么一些其他的乏力啊，或者其他的全身状态、生活质量啊受些影响呢，可以用点中药调理。 哎，对，正好您这也是中医科哈，我们经常说中医它不仅治疗，更多的是注重一些保养和调理。 对 啊，现在您那儿比如说针对这一类朋友，可能有的可能是手术之后放化疗之后的，有一些像他这种呢是没有做手术，但是通过药物哈来进行调节的，同时辅助咱们中医方面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中药的辅助治疗对乳腺癌肯定还是有帮助的。 嗯， 好比针对哪些方面更好呢？一个是化放疗以后有一些不良反应。 嗯， 你想，化疗以后白细胞减少啊，或者恶心啊，吃不下饭呢、啊 嗯， 这些方面可以配合中药治疗。 嗯， 还有呢，有的人体质比较弱，各种治疗以后对他是一个比较大的创伤，这个时候通过一些中药的扶正，可以增强体质，改善他的免疫力，这是有好处的。 嗯， 还有一些针对一些内分泌治疗用了以后会有一些潮热啊、盗汗呐、骨关节疼啊，针对这些情况，特别是一些很疲劳啊、体质方面的原因呐、再就是疾病的原因啊，导致很多所谓的癌性疲乏是特别常见的，改善情况，特别是一些很疲劳啊、体质方面的原因呐、再就是疾病的原因啊，导致很多所谓的癌性疲乏是特别常见的，改善这种乏力呀、就是疲倦呐、很有帮助。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少见的问题啊，像术后的上肢淋巴水肿啊，还有一些伤口长不好啊，像我们中医外科会配合一些外用药啊，有的伤口不太容易愈合的，这些情况是都有帮助的。 效果还都不错吗？ 肯定是不错的。 好的， 当然也是要选对医生，用对药、 好的，我们说要对症治疗，而且真的选对靠谱的医生，这条太重要了。好，那我们要提醒一下刚才打来热线电话的这位听友哈，妈妈的情况呢，就是说停药，我们建议应该是停药之前，咱们就应该带上以前的我们说病理的报告、检查的结果到医院去，说不定还需要做一些这个配合性的检查，然后来对比一下前后的变化，对不对？ 是的，他是说的检查都正常。 好，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以及后续的治疗，这个必须要密切的 跟他的主治 大夫要沟通和交流。当然了，刚才呢夏主任也是提供了很多哈，我们关于中医方面这些帮助您改善不适症状呀，调整您的疲乏状态的这样的一些方法，这个也是可以让妈妈来试一试的。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李梅发来提问哈，他想问大夫说，这两天右侧乳头边长出了一个小脓包，就是有一个小白点儿，一挤呢会流出就是一点水的那种，他说是否几天后就会慢慢消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他说的这个情况有可能是乳晕周围的一个感染，乳晕部位的一个感染，就像我们得的那个皮脂腺瘤 长在乳晕部位的皮脂腺瘤、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有的很快也能好，但是还要除外一种慢性乳腺炎，那就是一个比较很棘手的病，会首先可以表现在乳晕周围呀、但是慢慢的它会扩大、有的会形成脓肿，会形成伤口，慢性伤口不愈合，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 那这种 轻的呢，就是一般的乳晕的皮脂腺炎、重的呢也可能是一种慢性乳腺炎，浆细胞性乳腺炎，那就是一种难治的病。 哎呦，就是让您这么一说，可轻可重这件事儿。 是的， 别看它长得就是一个小包， 对对对对对。 而且就是我想问问，就是他这种情况我们说是去皮肤科就诊呀？ 不是，还是要去乳腺科的。 好，李梅，咱最好还是到这个乳腺科，有乳腺科的这个医院去就诊哈。 嗯， 然后尽早我们说排除掉那些比较可怕一点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哈。如果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我们说一个小脓包啊之类的， 对，一个小脓包皮脂腺炎、那就容易好， 就容易好了。而且他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让我想到一个词儿，就是乳头溢液。就是以前好像有的医生说那个像乳腺癌的话好像它也会有一些溢液，但是通过颜色就不太一样，应该引起重视，这个您也帮我们说说呗。 好的，这个乳头溢液啊也是大家要比较注意的，乳头溢液很多都是有颜色的。特别可怕的就是要警惕的一个就是像血性的溢液，红色的，这种呢要除外乳腺癌，一个是红色的， 红色的， 还有的， 我想问问，那种红是比较鲜红的呢，还是说就那种粉红色？ 它是可以是鲜红的，也可以是暗红的。 哦， 但是如果是肿瘤引起的呢，一般都是一边的乳房或者就是单个孔，是这种情况，就是最不好的，我们首先就要把最坏的给它揪出来。 对， 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有一种良性的肿瘤，也像。我们像它会有乳腺结节，在乳晕周围会有一个小结节，那是导管内乳头脏瘤，它也可以是血性的红的这种情况， 但是它是良性的一种， 它是良性的一种、这种情况有。还有比较常见的呢，就像奶一样的白色的乳头溢液，奶一样的白色的乳头溢液呢，就是高泌乳素血症比较多，就是垂体引起的垂体瘤引起的泌乳素增高， 这个问题大吗？ 这个也是一个良性的、 哦、 也是一个良性的病变。 嗯， 还有一部分人乳腺增生5%到10%的乳腺增生病人，他也可以有一些乳头溢液。 所以这个我们说起码先从颜色上我们分辨一下嘛，尤其是穿这个颜色比较浅的内衣，那我们真的是可以留心观察一下哈，您这个是乳白色的溢液，还是说这个水样的溢液，还是说粉红色的，或者是血状 鲜红的、暗红的，只要是红色的都要特别 都要关注、首先肯定到了医院是帮您排除恶性的这种可能性，但刚才您提到了即使是那几种良性的那个病名的、那个是不是也得治啊？ 需要治疗的。 需要手术吗？ 导管内乳头脏瘤大一点的话需要手术、小的话有的是很小，在这小分支上、小分叉上、有的时候手术起来就比较 有难度。 当然如果是你把这一溜导管都切掉也可以。但是有的它切了以后还复发，良性的病变有这个问题， 还是得治疗。最怕的我们说有的人哈，最开始特别把它当成一回事儿，我们说把它切掉了，结果像您提到了一复发了之后觉得哦。可能就还是之前的那个问题吗？有可能不引起重视，但是有没有的人这一个复发的有可能它就是不好的呢？ 有啊，好比我最近看一个病人，他当时乳房多个结节，多个结节第一个做了穿刺，说是一种乳腺增生的里面一种类型比较重的，好，在 B 超引导下穿刺，第二次觉得这个结节还是有点问题，但是不太好找，在钼靶底下定位穿刺，做出来是一个非典型增生，当时就回去了，还是在我们很大的医院，说回去吧，没事，冰冻病理。好，等的过几天一个星期大病理出来了，通知他孩子又给他请回去，说对不起，他说我这个乳腺癌做了3次手术， 这种情况过去当然是一个良性病，乳腺增生里面的一种硬化性的腺病，到后面又说是个非典型增生，最后 是癌， 是一个乳腺癌。所以只要是乳腺肿块，还是要比较慎重的积极的到医院去排查。 对，有可能这个排查是需要多次的， 对， 提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对对对， 千万别觉得一次然后刚开始特别恐惧，大夫说您这是良性的，没啥大事儿，特高兴走了，让您下次再来做排查，哎呀我不去了，就是那么一回事儿。最可怕的是这样的吧。 所以乳腺不管有没有病，到一定年龄都要定期检查。 这个 有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 因为我们经常在网络上也会看到说一些自查自检的方法，根据我们女性的这样的一些生理周期哈，您来做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想问说，自己又不是大夫啊，我们懂的那些方法呢，从网上查的自己也不知道靠谱不靠谱，这个掌握的也不知道怎么样，到底我们自己在家里面能够做到什么？我们能够做的那些真的能够发现早期的一些症状吗？ 确确实实自查对早期发现乳腺癌是有帮助的。世界卫生组织都提出来，一个就是乳腺普查，但是控烟是早期发现肿瘤的特别有效肯定的方法。自己查，因为乳房它是一个比较表浅的位置器官。它那个有什么异常啊，有个什么肿块呀、明显的异常是容易发现的， 能够摸得出来的， 能够摸得出来的，有的时候你甚至能看得出来的。看得出来怎么看呢？所以做乳腺自查呀，怎么查呢？首先是看你那个乳房，大家也都知道有没有变形，变形呢就是乳房有没有一边鼓出来一个包块呀，有的不太对称，那就到那个时候有一点点比较晚了。有的人就是无意中，我们有不少病人，乳腺癌病人是自己发现的， 但是可能也是某一次无意中发现的。 无意中发现的，就发现两边不太对称。再一个呢，乳头有没有凹陷？ 乳头凹陷？ 应该乳头是 凸出来的。 凸出来的。当然要除外先天性的，那个时候如果乳头附近有乳腺肿瘤，它就会把乳头牵拉进去。 哦，那这个就得观察一下，您平时其实那个乳头它都是凸出来的。 对。 但是您突然发现，它怎么凹陷进去了？ 一边有点往里面凹了，那就要特别警惕。 好， 外观 是否凹陷。 再一个，所谓的网上也好，大家都能查到所谓的橘皮样外观，这一点呢大家其实不太好鉴别。经常会把乳晕部位就是有些 当成橘皮性的外观。 对，当成橘皮外观。那不是的，橘皮外观也是啊，毛孔比较粗大，显得比较皮肤比较粗坏那一块，那个不太好鉴别。很多人都说我这觉得我这有橘皮样外观。当然还有红肿啊，炎性乳腺癌或者慢性乳腺炎，乳房会发红啊，颜色的改变，这是看。更主要的就是要手自己去手摸，看有没有肿块。手摸是有的时候病，就是一般老百姓都说自己摸不好。 对，不知道这个手你是用手指尖头部位呢，还是用整个的手掌部位呢？这怎么应该是准的呢？ 而且经常有的时候我们的病人来，大夫，我乳房长了一个肿块，大夫脑子里面的弦立马绷紧了。最后我们一查。什么事也没有，他就是自己查的方法不对。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手掌伸出来，四个手指并拢，四个手指并拢，用这个指腹平行的在乳房部位来触摸，在乳房沿着这个乳房每一个是一个是的方法，就是要用指腹 部分 要平行的去触摸。切记提捏，不能这个一把抓。 很多人都会这样抓着。 对，他就把乳房正常的乳房组织或者脂肪组织当做一个肿块了。就是要 平行的 触摸， 是不是有点轻微的，有点轻微的压 力？要有一定的压力，你不能只放在只毛的一个皮肤，这个真正的摸还是要触压， 有点 压，触诊要有一定按压， 有点碾压感。 那有点碾压感。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就是每个地方都要查到。就是你们可以按照那个时针的方向，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呈乳 乳房的每个部位都查到，我们甚至说左三圈右三圈，就是说顺着查一遍反着查一遍，就免得遗漏成乳房的就是外围，有的时候乳腺，有的时候包括体检，有的时候都难免有漏诊，包括临床它因为乳房相对比较大，它不像甲状腺这么一B 超一扫就扫到了， 它这个范围有点大， 它就是每个我们要做 B 超的时候呈扇形，每个部位都要扫到，连手也是 到我们的臂下腋下， 对，叫腋尾部外上的时候，就快到这一部分也有乳腺组织，往腋下这个地方延伸，就是每个位置都查到，看看有没有肿块，一查到肿块，真的要摸到肿块，你还是一定要到医院专科去 医生 核实，看是不是真的肿块，或者是不是不好的肿块。 所以像您刚才提到了啊，大夫，我这有一个肿块，结果一查不是，我觉得他们的起码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啊，自己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哈，任何的一些蛛丝马迹，不管他自己的这个判断是否准确，但他起码有意识，我得定期的自己来排查一下。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国际上公认的比较好的发现早期乳腺癌的一些方法。那么，然后第一时间我们请专业的医生再来帮我们确认一下，如果排除掉，您这不是，开心的回家；如果是，抓紧治疗。这个就是我们说乳房自检的这件事儿，它那个时间是不是也很重要？ 是的。 应该在什么时候？ 一般都是来月经以后第7天到10天，这个时候比较好，称来月经。其实啊，理论上是这样，我个人的体验是来过月经以后乳房就会变得比较松软了，这个时候有小的结节或者大的结节更容易发现了，就比较容易发现。月经前呢，它本身就有一些生理性的肿胀，或者就是增生引起的结节，摸得到呢就是不那么容易， 不准确， 没那么准确。月经后乳房就变得比较松软了，月经后排卵期以前。 好，那我们就记得吧，因为每个人的女性的这个生理周期长短不一样，有的人3天结束，有的人5天，有的人7天哈。 咱就是结束以后， 结束了以后，哎，您这个时候觉得乳房比较松软了，甭管是洗澡的时候还是专门给自己定个点哈，咱们进行一下这个自查，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自己所能够做到的早诊早治的第一步了。哎呀，这时间关系，我们得公布下半段的这个正确答案了。乳腺癌的发生和哪些必要因素密切相关呢？夏主任，您来说。 乳腺癌的因素，一个呢就是遗传， 遗传 有乳腺癌，家里特别是妈妈呀、姐妹呀，跟遗传乳腺癌，甚至基因携带呀什么的。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的生育胎产。其实有关系的，好比说来月经来得很早，11岁啊以前呢，还有绝经晚，这对乳腺都是不利的因素。这是还有呢，未婚没有哺乳，不喂奶，这就生育胎产，这些方面， 这是一方面。 再一个呢，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就是平时精神压力比较大，情绪比较紧张，还有呢，饮食方面，就是吃高热量的食物，还有一些叫做激素添加剂这些方面的东西， 更是要避免。好，那我们恭喜的是微信网友马铃薯 MSY， 恭喜您获奖。那请您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时间关系，我们请夏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好的，我是中日友好医院中医外科的夏正元大夫。我周三周四全天，周五上午都出诊。 好的，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当面寻求夏主任的帮助哈。问诊时间仅提供咨询建议，那么稍后呢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再见。再次感谢夏主任的做客，谢谢。 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 谢谢。 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